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传说在上帝的造物当中，只有一种无法用鞭子奴役的动物，这种动物就是猫。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如果能使人和猫杂交，人会进化，而猫会退化。古代埃及人将猫当作神一样来崇拜，土耳其人用王子的名字为猫来命名。曾经猫还成为了商船出海的必备物品之一。人们养猫不仅用来防暑，还说猫有预报天气的能力。然而也曾经有人将猫视为魔鬼的化身，说它们是巫婆用来施展妖术的动物。虽然已经陪伴了人类数千年，但猫依旧带着它神秘的面纱。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本期节目我将会带您一起去揭开猫的神秘面纱。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圣经当中有一个关于诺亚方舟的传说，说是上帝见人在地球上罪恶深重，上帝后悔不该造出人来，打算把他的造物从地上一一除灭。而诺亚是当时的义人，上帝不忍将其除掉，便叫诺亚造一个方舟，携带他的妻子、三个儿子和儿媳妇，一共八个人，以及各种动物，一雌一雄进入其内，以免被一同毁灭。然后上帝降雨40个昼夜，洪水泛滥，淹没了山顶，地面上万物统统遭到毁灭。只有诺亚方舟当中的诺亚一家人，以及被他们带去的各种动物安然无恙。待到洪水退去，方舟停在阿拉拉特的一座山顶上，诺亚一家人带着动物走出了方舟，重新开始在大地上繁衍生息。而猫的诞生恰与这则诺亚方舟的故事有关系。怎么样呢？传说在这场大洪水之前，地球上是没有猫这个物种的。诺亚造完方舟之后，把地球上的每一种动物都带了一对进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老鼠却成为了危及诺亚方舟的一大问题。老鼠在方舟里大量的繁殖，如果继续任由老鼠繁殖下去，那么整个方舟都将被它们毁灭。诺亚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他灵机一动，摸了一下狮子的额头，只见一对猫便从狮子的嘴中冲了出来。在猫的奋力扑杀下，方使老鼠的数量降到了一个合理的程度。猫的远祖是一种很久以前就灭绝了的动物，叫做古猫兽。古猫兽是一种生活在树上的动物，熊、黄鼠狼、浣熊、狐狸和狼等动物的祖先有可能也是这种叫做古猫兽的古代的动物。这种古猫兽的样子跟现在的猫和狗有着还算相似的外表， 只是身体长得很大，尾巴也较长，腿很短，很像现在的家猫，同时具有猫相似的可以自由伸缩的爪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这种古猫兽当中演变出了跟今天的猫更为类似的动物。这种动物相当机敏地生活在树上以及地面上。猫在动物学分类当中属于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食肉目、猫科、猫属，现在有着家猫和野猫之分。跟猫同属一科的还有狮子、老虎和豹等野生动物。不论哪个品种的家猫，都是数千年来人们从野猫逐步驯化而来的。据记载，欧洲家猫的祖先是非洲山猫，亚洲家猫的祖先是印度沙漠猫。一些古代生物学家在南欧和北非的古代地层中发现了众多的野猫遗骨，因而可以推测，猫在上新世冰河期就已经是足迹遍布的野生动物了。有人认为，最早开始养猫的是尼罗河上游的居民，并且他们所养的是有着高超捕鼠技艺的黑爪猫，它并非原产埃及，而是来自苏丹的努比亚。而这一切大约发生在5000年前的埃及。埃及的一切似乎都跟金字塔有关，猫的驯化史也不例外。当时埃及人开始热衷于建造金字塔，然而埃及人很快发现这项工程过于浩大了，埃及国内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那个时候埃及人还不懂得去雇佣外籍工人，他们的办法更为干脆，派了一支军队征服了努比亚。南方的努比亚一直是埃及的掠夺目标之一，每次出征都会从努比亚掠回大量的奴隶、牲畜和其他财富。努比亚饲养的黑爪猫也随同他们的主人一道被带回了埃及。 传说上帝的造物中只有一种无法用鞭子奴役的动物，那就是猫。古埃及人将猫当作神一样崇拜，然而也曾有人将猫视为魔鬼的化身，说它们是巫婆用来施展妖术的动物。虽然已经陪伴了人类5000年，但猫依然戴着神秘的面纱。迷幻时空正在带您一起揭开猫的神秘面纱。 而在那个年代，埃及鼠害猖獗，从努比亚带回的黑爪猫在捕食老鼠之后觉得鼠味颇佳，更一改他们原有的喜好鱼腥的习惯，而改为食鼠。这就给埃及人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因为老鼠不但蚕食了人们辛勤耕耘而获得的被比作生命之源的粮食，而且也传播着可怕的鼠疫疾病。在此之前，埃及人主要是靠养灵鼬和黄河蛇来保粮斗鼠，但是由于自身特点限制和老鼠的猖獗，以及后来凶猛的亚洲川鼠的涌入并大量繁殖，灵鼬和黄河蛇非但没能完成任务，反而成为了老鼠的美食。于是在埃及安家落户的努比亚黑爪猫表现出高超的捕鼠技艺之后，马上得到了埃及人民的赏识和真爱。埃及法老和行政官员们更是喜出望外，马上就指派一名官员专门负责猫的饲养和繁殖以及猫捕鼠的工作，并且宣布禁止杀猫的法令。从此黑爪猫受到了神一般的殊遇和崇拜，在巴斯蒂人们还为它竖碑立传，雕刻了人头猫神像，命名为巴斯特女神。古代埃及人不愿意把猫当作世俗的动物来看待，而奉其为月亮女神的化身和象征。月亮女神巴斯特强大无比，是专门掌管月亮生育和果实丰收之神。而猫的某些生活习性和生理特征，如夜行或漫游生活等，正好与月亮女神巴斯特的职责相符合，也就很自然地和月亮女神联系在一起。因此月亮女神的形象也被描绘成为人神猫头，甚至女神的兄弟太阳神也被描绘成为公猫的形象。由于猫的眼睛随光线的变化的奇特性，便具有了月亮神和太阳神的双重身份。 古代埃及人还在公元前1780年为月亮女神建造了一座雄伟的庙宇，其中矗立着一座青铜铸造的猫首人身的巴斯特神像，威武庄严，形象逼真。他左手执一具嘎啦嘎啦响的铁窑子，右手握着一枚可以转动的盾牌，身旁守护着两只活泼的幼猫，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描绘当时人民朝拜的情景，说在有猫的神殿库巴斯泰大街，每逢忌日都云集有70万给猫顶礼膜拜的信徒。这种对猫的真诚崇拜的程度，还有古埃及及时制作的铜、青铜、彩陶、黄金和木质的众多猫的形象的艺术品可谓佐证。这些艺术品上的猫鼻子上常常串着一个金色的环子，有时还带有精致的项链。埃及法老王曾经颁布了一项严禁杀猫的法令，如果谁要是杀害了一只猫，不论是有意无意，都会被处以极刑，甚至碎尸万段，即使外国人也毫无例外。希罗多德曾经记述他亲眼见到的一个希腊人在埃及因为不小心踩死了一只小猫而被处死的事件。更有甚者，人们一旦发现了死猫，不管何时何地，都要原地站立，并且大声地喊叫，声明死猫与自己无关，并且要立即寻找有关人员以查明猫致死的原因。如果家中失火，即使房子火势凶猛，人们得首先奋力地去救猫。在古埃及，猫在人们的心目当中长期被崇拜为圣物，这固然表现了古埃及人对神、对自然界的无限崇拜之情，但是有时候也会因为这种盲目的崇拜和把神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丧失必要的理智。据历史学家记载，公元前6世纪时，埃及人和波斯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古波斯的坎布斯王了解到埃及人奉猫为神物这个事实，便别出心裁地征集了大量的猫，在战斗当中命令战士们一手执猫带盾，一手挥戈，向埃及军队猛冲。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夹杂着战士们的喊杀声和猫的惊叫声当中，没有一个埃及人敢于向他们一直以来所崇拜的女神挥刀举枪，他们失魂落魄地大呼，月亮神领兵来了，赶快逃命吧。埃及人纷纷丢盔弃甲，回首狂奔，结果埃及人不战自溃，波斯人取得了出乎寻常的胜利。古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一只猫死后，男主人会剃去自己的眉毛以示哀悼，全家人的头顶上都要撒一些猫的骨灰以寄托哀思。如果猫是死在屋里的，则被认为是巨大的不幸，全家都要佩戴长纱，剃眉削发，以示哀悼。在古埃及，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在饲养的猫死后，都要给猫涂上香料和防腐剂，放进铜或木质的棺材，里面再放上精致的叶片，然后把这些棺材送到建有巴斯特女神庙的布巴斯蒂城，在该庙附近下葬。这些棺材当中有的竟会用金银铸造并镶嵌有名贵的宝石。后来人们从发掘出的猫墓当中发现，陪葬品当中不仅有为猫上天后享用的涂有防腐香料的老鼠，更有许多金银铸造的猫形雕像，千姿百态，造型迥异。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来，诸位好，我是韩涛。猫在埃及被驯养成家猫很长时间以后，南欧和北非等地的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知道猫为何物，主要是因为埃及人把猫奉为女神，对猫十分珍爱，并严禁猫的出口。与此同时，希腊人也备受鼠害之苦。 他们对付鼠害仍然要依靠猫头鹰或是受过专门训练的黄鼠狼。猫头鹰还能够尽职尽责，不会给人们带来太大麻烦，但是黄鼠狼却通过逮老鼠练就了本领来袭击羊、鸡和兔子。如何有效地对付老鼠也让希腊人伤透了脑筋。后来有个远航的希腊商人在埃及的一个港口偶然看到美丽可爱又会捕老鼠的家猫，并听到了许多猫捕鼠的趣闻。他马上返航向希腊国王报告了这个消息，并描绘了猫的形状和用途。国王命他立刻重返埃及，不惜重金将猫买回，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埃及人，特别是埃及国王的坚决拒绝，因为他们太爱猫了。万般无奈之下，这位希腊人决定偷。于是在埃及的各个港口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一些贼头贼脑的希腊人，他们满脸堆笑，看见猫就引逗抚摸，四顾无人之后出其不意地把猫塞进口袋里。但是猫并不好对付，它乱抓乱咬，大声地叫唤，弄得希腊人狼狈不堪，这当然会引来埃及人的注意和愤怒。于是这些窃猫贼都被逮捕驱逐，并引起了埃及政府的警惕。埃及国王为了保护被视为神物的假猫不受侵犯，特别颁布了偷猫处斩的法令，告诫民间严加防范，凡丢失猫的人也会受到严惩，还为此建立了一系列保护猫的专门机构，在地中海沿岸港口部署了侦探，搜集希腊人偷盗家猫的情报，这便成为了埃及最早的有组织的反间谍组织，并且这个组织的工作十分得力，以致在长达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也没有让一只猫被偷运出埃及。随着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被视为神灵的埃及猫还是通过商业渠道传入了其他国家。据说后代的埃及国王禁止向友好的国家赠送埃及猫，并附加一个重要的条件，即运往国外的猫要严加保护，到达规定年限还必须健壮完好地把它送回来。考古学家曾经在与埃及毗邻的巴勒斯坦莱基什地区的古迹当中发现出了公元前1700年象牙雕刻的猫形艺术品，它和埃及驯养的猫的形状完全相同。在地中海克里特岛发现了公元前1100年的陶制的猫头塑像，在重要的商业贸易港口海塞堡发掘出了公元前7至10世纪时期大量的家猫遗骨，这些可以作为猫向地中海沿岸国家早期传播的重要史证。大约在纪元前后的几个世纪里，随着连年不断的频繁战争和日益增加的商业交往，家猫在地中海沿岸和近东一些国家广泛地传播开来。罗马帝国时代，猫已经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随意繁殖。在希腊雅典城出土的公元前5世纪雕刻有猫形的墓碑上，在意大利南部出土的公元前5世纪的猫像遗骨上，以及铸造有猫形图案的各种银饰上，都表明猫在这个地区已经成为了比较普遍的家养动物。根据古画的描绘，猫被当作了珍宝，由中东一直被带到地中海地区，而罗马人是第一个把猫带到大不列颠岛的人。在因为鼠疫而引发黑死病的中古欧洲，猫善于捕鼠的能力被当时的人深深地感谢着。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习惯于夜间活动的猫也让当时的人有点恐惧和害怕，认为它们和邪恶的力量有关。人们畏惧的女巫也好像跟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巫术的仪式当中都会出现猫的踪影，甚至在19世纪的末期还有农夫指称见到女巫化身为黑猫。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猫的地位又翻身了，上到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乐于饲养猫为家庭宠物。 传说上帝的造物中只有一种无法用鞭子奴役的动物，那就是猫。古埃及人将猫当作神一样崇拜，然而也曾有人将猫视为魔鬼的化身， 说他们是巫婆用来施展妖术的动物。虽然已经陪伴了人类数千年，但猫依然戴着神秘的面纱。迷幻时空正在带您一起揭开猫的神秘面纱。 在东方，印度河谷是猫的最早驯化地区之一，但是可以佐证的食物目前还不多，仅只在公元前1000年的梵语文献中提到宠物猫的事情。在公元前500年的印度史诗中也有说到猫的故事，当时印度人敬仰代表母爱的猫神，甚至有数十年的时间每个印度人家都负有照顾猫的义务。猫在公元400年的时候进入中国，12世纪的时候，中国家庭喜欢养黄白色的猫为宠物，并且把它叫做狮子猫。而日本的猫是从中国引进的。公元10世纪贞元年间，元荣天皇以重金从中国购得了第一对白猫，当年就在京都的王宫中生了5只小猫。天皇诏谕他们享受与皇族子孙同样的待遇，给予特殊的喂养，还颁布了有关于保护猫的法令。在人类的长期驯养下，家猫的足迹已经遍布世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珍畜。但是生物学家认为，家猫其实并不像其他家畜那样过分的依赖于人类生存以及与人类共命运，它只是在牧民定居以后才进入人类生活，并且分享人们的劳动产品。至今猫们仍然保留着独立生存的本领，而且习惯于夜游或者是漫游生活，并且很容易的和野猫交配。所以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指出，猫在许多情形下必须大部分自谋生活和逃避各种危险，但由于使猫交配是困难的，人在实行有计划选择方面便毫无成就，而在实行无计划选择方面大概也很少成就。家猫一旦脱离人的饲养，会很快的野化而恢复其原始祖先的性状、肤色和习性，并重新的成为野猫。达尔文在著作当中叙述他曾经看到过不少家猫逸散之后野化的情景，以及家猫和野猫杂交产生的后代。尽管人们对猫的了解越来越多，既不再把它当作神灵来敬奉，也不把它当作恶魔来惧怕，但直到今天，坊间仍然流传着许多与猫相关的传说。比方说，一些地方的人迷信猫应该有2个名字，因为他们一个名字当作秘密，一个名字当作谜语，叫唤猫儿的名字2次来迷惑恶魔。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是因为根据旧时的观念，只要恶魔知道一个人的真实姓名，那么就能够得到那个人所具有的力量和权势。因此人们给家猫起2个不同的名字，一个名字用作公开称呼，另外一个自家私下使用。那这样一来，恶魔弄不清猫的真实姓名，便也无法操控它。虽然时至今日，人们早已经不相信什么恶魔化身为黑猫的传说，但是他们仍然保留了为猫取2个名字的习惯。另外还有一些地方迷信啊，就是结婚当天如果新娘的身旁有家猫打喷嚏，那么她的婚姻生活将会美满快乐。另外在大航海时代，渔夫的妻子们相信饲养黑猫能够使他们的丈夫避免海上发生灾难，这样一来，黑色的猫咪就变得奇货可居，甚至发生过黑猫被偷的事件。非常有意思的是，与猫有关的传说中很多都跟天气有关系，比如古代的西方人相信猫能预测天气甚至影响天气。就拿苏格兰人和东欧人来说，他们相信天使利用打雷闪电来驱赶附着在猫身上的恶魔，所以他们会在暴风雨的时候把猫关在门外，独自让猫承受凄风苦雨，免得雷劈屋舍，祸及池鱼。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地方的人还相信猫坐的地方和洗脸的地方都能够预告风霜雪雨及其他的坏天气。比方说，猫用爪子抓搔耳朵之后就表示天要下雨，或者当猫打喷嚏，那么同样意味着要下雨。如果猫连续打3个喷嚏，则预示它的主人要患感冒了。

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广大的观众听众熟悉喜爱演员范伟，是因为看到了很多他表演的小品。其实呢，范伟以前是个相声演员，生在沈阳的他从小就喜欢相声，十几岁就拜相声演员陈连仲为师学习相声。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日的笑星传奇，我们就和您说说笑星范伟。1983年，范伟考入沈阳曲艺团，不久他就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一个厂长的日记》，后来这个作品被拿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演播。1993年，中国合肥相声节上，范伟又凭借自己创作的相声《要账》获得了表演一等奖和创作二等奖。下边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范伟陈连富表演的《要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做了删减，请您谅解。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啊， 我呢姓范，叫范伟， 啊， 我们，哎，对，您贵姓来着？ 我啊，脸贵姓陈。 哎，老陈， 哎， 老陈这人好。我们那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 等会儿， 嗯， 我呀， 嗯， 还没那么老。 哦，这忠臣， 哎， 忠臣，咱们 还不够。 哦，奸臣， 哎，奸臣像话吗？ 你说你这姓的没法称呼你， 那你那姓范的就好称呼。 怎么了？ 管你叫小范 啊，这不挺好的吗？ 你倒腾什么的？ 对，嗯，我这岁数叫小范不合适。 哦，嗯，那管你叫老范吧。你犯什么罪了？ 犯罪像话？ 那管你叫要犯的，你心里舒服吗？ 对，你别瞧不起我们这些姓范的 啊！ 在我们单位要没我们这些姓范的，可就都要了饭了。 你什么单位？ 废品收购站。 哦，专门收购姓范的。 嗯 啊，不，重视姓范的。 当然了 啊， 就因为我姓范 啊，我们新来的头特提拔我为一个办公室的主任。 什么办呢？ 讨债办， 要账的。 怎么了？ 还怎么了 啊？ 这位 啊， 不知好歹。 怎么意思？ 他们头还器重他 啊， 那是难为他呢。 怎么回事？你说说。 还怎么回事 啊？ 现在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怎么说了呀？ 说欠账的是爷爷， 哦， 这要账的是孙子。 哎 呦，就你们几个人， 嗯， 还能要来账？ 嗯。谁把你气门芯拔了？ 这怎么说话呢？ 怎么还吃撒气呀？还 你不管怎么说要账就难。 一般人要账难，换我们讨债办的几个人就不难。 那你们那几个人都有谁？ 别说全姓范吧， 全姓范。 主任我范伟，副主任范瑶，男科员范病，女科员 谁？ 范娇。 对，您瞧这名， 别看名不怎么样 啊， 个个都有一技之长。 哎，都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说犯病啊，五十来岁干部老头，骨瘦如柴，呵的气喘，不敢大声咳嗽。 要大声咳嗽呢， 能把自己蹲一跟头， 这也太弱了。 那怎么叫犯病？ 那犯娇什么样？ 30多岁小媳妇儿，花枝招展，浓妆艳抹 啊。 别的甭说， 嗯， 他要是跟你撒起娇来， 怎么样？ 能把你揪得头皮发炸。 我至于那么没出息吗？ 不相信？ 当然了。 哎呦， 这就来了。 这不是相声演员陈老师吗？ 别叫老师， 陈儿。 哎，陈儿， 我吧哈， 嗯， 最喜欢你说的相声了， 用语言表达就可以了。 这不是头几天我还听你一段相声呢， 听完怎么样？ 哎呀妈，把我逗得半夜还咯咯直笑呢。 哎呦，深更半夜别把孩子吓着。 哎呀，你看你平时也这么幽默，该死的，你真坏。 我说这也太贱了。 要是最有特点的算是范瑶老头了。 这老头怎么回事？ 过去是个过秤员，最近出点毛病，过不了秤。 什么毛病？ 他老范瑶。 他怎么个老范瑶？ 什么事都不同意，脑袋老那么范瑶。 嗯，那他是老范瑶。哎，我说就你们几个人能要账？ 哎，我们头那是信心百倍啊。 是吗？ 同志们， 嗯， 大家都知道 啊， 我吧哈， 嗯， 是昨天才从副食店来的，咱们收购站走马上任的。 他才调来， 借此机会， 嗯， 我想用我写的一首词来代替我的就职演说。 哎，你们头还会作词？ 哎，我们头不光会作词 啊， 而且在讨债方面有两下子。 是吗？ 据说人家还有职称呢。 什么职称？ 高级讨债师。 哎，有这职称吗？ 好，我朗诵一下我写的这首词啊。 哎，写的肯定漂亮了。 水调歌头 啊， 来收购站抒怀。 我还抒怀呢。 酒友凌云之， 嗯， 来咱收购站。 嗯， 既然来之则那之 啊， 开干。 哎，这是水调歌头吗？ 各个部门走了走， 嗯， 财会室里转了转， 嗯， 打开金库我赏了眼。 怎么呢？ 没钱。 哎，一点钱都没有。 账面倒有几十万 啊， 可外边欠账还没还。 嗯， 他们竟然欠咱卖破烂的账。 嗯， 回答，哎， 骂上了。 好，一首词朗诵完了 啊。 大家对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也有个了解。 哎，那是 哪呢，同志们 啊， 我听说你们有好几个月都没有开支了。 那4个月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清除三角债，成立讨债办， 啊， 让范病、范娇、范瑶三同志发挥特长，各显其能。我希望你们要账时做到 什么？ 任他们说，任他们损，任他们骂，任他们打，任他们掐，任他们拧，任他们咬掉一块肉，也要坚决挺住不退后。 嘿，我说你这不耍赖吗？ 哎呀，欠账的比我们还能耍赖呢。 那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副食店那边，我是老赖账的了。我是 他在那边也欠账呢。 对，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什么优势？ 正因为我过去是赖账的 啊， 所以我才知道赖账的害怕什么样要账的 啊。 这就叫知己知彼，以毒攻毒， 这也是被逼无奈。 大伟同志， 啊， 拜托你们了。 哦，是， 我代表收购站的全体职工和家属，以及退休工人、老少爷们儿，给你们鞠躬了。 啊，哼， 同志们， 啊， 擦干眼泪，挺起胸膛，胜利在向我们招手，曙光在前头。 够威壮的了， 同志们，抓紧时间行动吧，时间就是金钱呐。古诗说得好， 说什么？ 岁月不留痕，青春无价宝，永放 FD 啊，这是广告，这是。 嗨， 在我们头的激励下，没过三天，犯病首战告捷。 这么快？ 他去的是一家塑料厂 啊。 厂长一听说来要账，当时乐了。 乐什么呀？ 要账 啊？对对对， 要妈账。 不，你欠收购站的账。 那么请问你们收购站是哪国家的？ 当然中国的了。 孩子的、你们收购站是中国的，咱们塑料厂也不是伊拉克的。 但是这怎么说话呢？ 而借钱不都是国家的，你要妈爱你， 你这不是抬杠吗？ 犯病没劲儿跟他抬杠， 他太弱， 晚上跑厂长他们家去了。 干什么？ 也不提要账的事儿、往沙发上一坐，开始看小说。 还带小说？ 我们头在布置工作的时候 特意强调要账时实行两带。 哪两代呢？ 男的带小说，女的带毛活。 我真有经验啊。 犯病看了一阵小说 啊， 等厂长他们家支上饭桌，吃上饭了， 啊， 他把小说也放下了。 干什么？ 连哼喽带咳嗽。 嗯，那边吃饭这边咳嗽。嗯，我说吃饭听着动着可够闹心的了。 犯病也只解释。 怎么解释？ 你们吃饭 啊， 我这咳嗽不礼貌啊。 他倒明白。 哎呀，咳嗽这玩意儿啊，他板不住。 那是 你越板越裂开越我说你们别管我，你们吃你们的。 哎，吃得下去吗？ 哎呀，厂长啊。 什么事儿？ 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你说吧。 我想用你家这水杯吃片药啊。 哦，吃药啊。你吃吧，吃吧。 哎，药得随身携带。 哎呦，倒药呢。 嗯 嗯，吃下去了， 吃下去了。 啊， 按理说呀， 啊， 像我这病啊， 啊， 都不应该用你家这水杯呀。 哎，你什么病啊？ 倒没啥大病 啊， 就是一般的肺结核。没事没事，才到活动期， 那受得了吗？ 厂长一听说脸都白了，掏出笔来，唰唰唰写几个字，那边犯病 啊， 明儿您到厂里取钱啊。 这怎么就给了？ 他怕传染肺结核啊。 是啊， 这犯病刚把钱要的时候， 啊， 范娇把钱也要回来了。 他去哪儿了？ 他去的是一家造纸厂。 甭问，这厂长也说没钱。 有钱， 有钱。 就是不还。 他怎么不还呢？ 他留着工人开奖金呢。 那忙什么呀？ 您不知道，他是一家承包厂的厂长，他不给人家开奖金，怕下边人不给他玩活。 这都不像话。 范娇不着急 啊， 只把脸上那粉呢，抹得比过去又厚了一层。 是啊， 每天往厂长室一坐， 嗯， 开始打毛活。 对，男带小说，女带毛活。 打着打着，只要一进来人 啊， 他就用这个毛衣往厂长身上比量 比量。 行，肥瘦正好。 什么叫正好？ 中午打个饭盒吃馅饼，吃着吃着，只要一进来人，他就跟厂长撒娇。 撒娇。 厂长，你看你呀，一来人你就害羞，一来人你就不好意思。吃饭干啥？藏着掖着。来，再喂我一口。 谁喂你了？ 下了班，只要厂长前脚一走的，回头就给厂长夫人挂电话。 干什么？ 喂，请转告厂长，晚上7:05听见。 还要跳舞。 到第四天，厂长就受不了了。 是啊。 那什么，范娇同志，这钱你点好啊。 服了。 要是范娇可真稳得住。 是。 厂长，我不着急。厂长，这我急，姑奶奶。 你要再不走，厂长非离婚不可。 这范娇刚把钱要的手，范瑶又胜利而归了。 他去哪儿了呢？ 他去的是一家钢铁厂。 啊， 本来啊，这厂长已经答应给钱了。 啊， 可是财会科愣卡着。 他卡着干什么？ 非要10%的回扣不可。 这不耍赖吗？ 范瑶不着急 啊， 每天往财会科一坐， 开始打毛活。 对，他是男的。 那看小说。 他迷糊。 哎。迷糊，他怎么迷糊？ 他脑袋老这样，看字能不迷糊吗？ 那他是迷糊。我说，那他坐在那干嘛呢？ 什么也不干 啊。 就这模样啊 啊， 冲大伙儿乐 乐， 哎，有人乐着乐着一高兴还唱两口呢。 唱什么？还清清嗓儿。 随着我的节奏跟我摇啊，摇啊，摇出无限欢笑，摇啊，摇啊，摇出青春年少，摇啊，摇啊。就这么摇到第五天，财会科再也不要回扣了。 怎么呢？ 一共七个人，六个人都这模样了， 全摇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和您说说笑星范伟。范伟登上春晚的舞台是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一次母亲在看春节晚会时说，儿子，啥时候能上一次春节晚会就是我们的福分了。那时范伟就下了决心，一定要让母亲看到他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表演。1995年春节，范伟第一次和赵本山在春节晚会上合作了小品《牛大叔提干》。那时他母亲已经病重了，可是卧床许久的母亲硬是坐了起来，坚持看完了儿子的演出。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赵本山、范伟、张玉平表演的《牛大叔提干》。 我现在就是经理了， 对， 全公司的人都听我指挥呗。 没错， 你也听我的。 那当然了， 那你过来， 哎， 给我倒杯水去。 啊， 不好使啊！ 好好使， 那回来吧。 啊， 我就试试好使就行了。 绝对好使。 那什么，你现在别跟我在这儿了。 哎， 你赶紧装两箱玻璃，吃完饭我就带走啊。 你怎么忘不了你这点事儿呢？ 你这扯，这不还不好使吗？ 我不是说了吗？吃完饭就办吗？ 啊，对，那我着急了， 是不是？ 吃饭吧，我坐哪儿？ 你当然坐在主人的位置，马经理的位置。来， 一会儿是不是得高人讲话呀？ 啊，对呀、啊。 谁讲？ 那你是经理，当然你讲啊。 讲啥呀？ 那说说客套话你还不会吗？ 哦，那我会，客气客气。 你说说我听听。 吃好喝好啊。 完了 啊。 再整两句。 整两句。 来两句。 大家喝好吃好啊。吃好喝好啊。 你老折腾这两句干啥玩意儿，你说你。 那我说啥呀？ 我给你写两句吧。 对，马经理讲话我看着过，人家拿那稿那相当有派呀、啊，往那一站那就是我啦，这个啥，我啦，都这玩意 儿。您说照这个念吗？ 啊，有这玩意儿就行了呗。 别整用不着的了，赶紧念吧。 这个啊，我说啊，那个。 念呢？ 不认字儿。 你不认字，我给你写什么稿啊？你说呀？ 写这玩意干啥？干脆就发挥我的强项。 你啥强项？你说。 喝酒呗。 怎么个喝法？ 我是先用盅，后用杯，用完小碗对瓶吹，这一套下来，桌上基本就没人了。 那人呢？ 都搁桌底下呢。 你给人整桌子底下干啥玩意儿？ 不得给人喝好吗？ 你喝好不等于喝倒？你说。 胡秘书。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啊， 那桌客人都生气了。 哎，对，我赶紧那个谭啊，那个这桌客人就交给牛大叔赔了啊。 不，你咋还牛大叔呢？我不马经理吗？ 马 经理，你注意，一会儿人客人都来了，我正搁这敬酒呢，你牛大叔全漏了， 是 出事了。 马经理，你请坐。 错了，马经理坐这儿。 别老嬉皮笑脸，你配合好着吗？ 你别说人家，你也不咋地。别笑了， 马经理， 嗯， 菜上齐了。 哎呀妈，太丰盛了！这家伙这龟都上来了，这啥玩意儿摆的？ 这是甲鱼蛋。 是啊， 嗯、 我的妈，这玩意儿能杀出蛋可不容易啊！这啥意思？ 啊，它太滑不好夹，用线穿起来吃着方便。 对， 谁研究的这是？ 胡秘书， 这家真是人才这。哎，这扯淡扯淡，是不是搁这来的？ 啊！时间到了， 是吗？ 客人马上来了， 时间到了， 赶紧准备准备。 我有点害怕 呢。别害怕，赶紧站起来，你别 站起来，站起来不就服务员了吗？ 服务员啥呀？关键时候到了啊！ 您，我说您请离我近点 啊！啊，行， 心直跳啊！ 你把这裤子提起来，提起来！ 秘书， 哎，来了。 妈呀！我不干了！ 哎，站住！ 不行啊！出事了！ 没打住我你啊！ 不行，我不行！ 啥玩意不行啊你啊！快去！大叔，我求求你了啊！ 完了，整漏了吗？都整成东方时空，咱就完了。 王秘书，前段来电话了，说中午那波客人不来了。 不来了？ 啊！ 哎呀，我的妈！ 哎， 王叔 啊！ 大叔， 哎， 你先回家吃饭去吧。 哎，嗯，我不得替请礼吗？ 啊，客人不来了就不用你替了。 不来了 啊？ 来电话了，说不来了。 整这大桌菜，说不来就不来了。 那没事，留着呗。万一晚上客人再来呢？ 那我再等一会儿。 那晚上要再不来呢？ 啊，那可能明天来。 明天菜不都坏了吗？ 坏了就倒点重做呗。 倒了重做 啊？这不常事儿吗？ 常事儿。 大叔，你咋的了？啊，要不然你先挑点花生米、火腿肠啥的垫吧点儿。啊，老刘啊，按理说呢，你那个玻璃的事儿啊，校长已经批条了，咱们公司应该照办。可是现在公司里的经费呀，实在是太紧张，太困难。 是，太紧张了，太困难了，太困难了。姑娘，给我找点塑料布行吗？ 对，赶紧找点塑料布，包点菜拿回去。 包什么菜呀？我要塑料布是给学校挡窗户，放个败家玩意儿。哎， 大叔，你看，白让你跑一趟是吧？ 别说那没用。 大叔，你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拿它干啥？我回去有个解释啊。我在这玻璃没办成，搁这学会扯淡了。 刚才您欣赏的是赵本山、范伟、张玉平表演的小品《牛大叔提干》。范伟在和赵本山的合作中甘心当绿叶，当人们看到赵本山幽默表演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范伟在配角的位置上也是认真演好每一个角色的。好了，和您聊到这儿，本期的百年笑声也要说声再见了。最后来听一首王菲演唱的《一个小心愿》，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寒丝丝小雨轻飘在窗前，听丝丝小雨轻轻打在屋檐，丝丝的小雨悄悄来到you、mm-hmm.